来，请您继续收听。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书。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一套很有意思的童书，也很高兴很荣幸请到了这套童书的作者，甜心小米系列啊，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这套系列丛书的作者殷建玲。殷建玲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好。 这次呢是特地从上海赶过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套丛书啊。上节目之前呢，咱们的编辑那个邓宇就跟我说了，说哎，这套书卖得可好了，呵呵，说都已经过百万册了。哎呦，我说过百万册的作者，现在对当今这个时代来讲哈，无论是童书还是一般的图书，那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那说明有一个非常喜欢你的群体在关注着你。 这个书它一共是六本，然后它是六本，一共是是说那个总数的百万，不是 那也很厉害，那也很厉害。其实，在今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做了几本童书啊。就在前一段时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的那《霹雳贝贝》的作者啊，张老师跟金波老师也来到了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他们的那套丛书。哎，读的真的是，哎呀，饶有兴致啊！您这套丛书呢，我也看了，我觉着也让我们觉着非常的有趣，而且童书的作者呀。很多朋友都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难，但实际上我发现真正想写童书的一些人啊，执起笔来之后发现就写不下去了啊，因为他必须得走入另外一个世界才可以。我就发现无论是写童书的人啊，是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他们都是非常阳光非常清澈非常有童心的一波作者啊。 您说的太对了。因为就是据我的观察还有这么多年写作的经历，我发现童书作者，尤其是就是我说的儿童文学的，写儿童文学的作者，他其实是天生的。 嗯， 就那样的人，他们会有一种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特质。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往往是他们很面对这样一个很复杂的世界，但是人就可以心里怀有欢喜。就这样的人，他不是说不懂世事，而是他可以过滤掉那些就是所有的或者是复杂那种烦躁，或者是说那种灰暗，但是他可以以一种比较明朗的姿态来呈现那些故事。 对，就像前一段时间小王子不是又上电影了吗？ 对， 很多人在讨论关于小王子，有些人说这是一本童书啊，可以是童书啊，当然它也是童书， 它算是童书。 但你想， 但是我觉得这个只有就是有经历过世事的成年人才能够更多的懂得这个小王子他所表达的东西。它其实是一本，我觉得是一本非常，其实是比较深奥的哲学。 对，就是它以很浅显的语言、很简单的故事写出来了， 对， 但是让你回味起来，其实可以很久很久。 所以我说，就是最优秀的儿童文学，它应该是。是一种最浅显的方式来表达那些深刻的哲理，就是优秀的童书本质上是哲学。 是，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殷建玲老师啊。殷建玲老师呢是法学学士，文学硕士 啊，您属于高学历啊，高学历。 人人都有这学历，现在。 我就没有，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发表了文学作品，还做过女性杂志的主编啊。 对。 啊，作品题材呢很广泛啊。那甜心小米系列，这样的一套丛书，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 是从那个2010年开始。 嗯， 因为在此之前，其实我一直是为大孩子写作的，就是我的读者对象他比较集中在就是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这样一个时期。 嗯， 但是我为什么就之前一直没有去触碰那种就是比较低龄段的那个孩子的生活呢？其实因为在我眼里，我觉得越是为小孩子写作，就是如果要写出精品的话，其实是越难的。 嗯， 就是我们会在作品里头会给孩子呈现人生万象，呈现这个真实的世界，包括我说的那些，怎么说呢，说哲理也好，哲学也好，就是往往是年龄越小的孩子，而你呢却要凝聚你一生的人生经验，以最最浅白的方式来表达你所表达的那些东西，这对作家是一种考验。 真是这样。就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哈，就是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天线宝宝》，这个 看过那个动画片， 就是那个动画片嘛， 啊、 什么叮叮啦啦， 对， 因为以前我做过很多年那个主持人， 嗯， 小时候哈、嗯，后来我就跟那波 BBC 的儿童专家去聊天，他们就是研发，就是小朋友0到3岁这波小朋友，他们的心理啊，就研发了有几十年的时间。他们终于知道他们喜欢看什么。 一个是他们了解孩子的一个心理接受的水平， 嗯， 就是他们对什么样的东西是会有感觉的。 对， 就是有，如果你一种就是你所认为的，你觉得他们可以理解，但是你呈现给他们，往往这孩子他可能无感。 嗯， 所以这对写作者是一种考验。 对，写作者对儿童心理其实也都是一些考验， 包括那个语言运用的艺术，就是我说就是给低年龄孩子写作，你得用一种浅语，就是深浅的浅， 嗯， 浅语，就是你不能用一些特别就是或者说长句或者比较深刻的一种深奥的表达，要用这种浅语，又很浅白但是又有很有味道，得用那样一种表达方式来写作自己的东西。 嗯，本身呢，您其实刚才我提到了涉猎的题材很广泛，那给小朋友写、大朋友写，还给大人写啊。以前您写的《爱外婆和我》也曾经感动过很多人啊。但是现在主要是为小朋友写，是吧？ 不是，还是对，我还是就是还是有不同的涉猎，就是一直是这样。但是这个甜心小米在我的创作里边是的确是很特殊的一部，它是我第一次为幼童写作。 嗯， 然后呢让我觉得非常意外的是，就是其实这个小说它是以我30多年前我自己的幼年为蓝本， 哦， 为原型写的。 嗯， 就当时在写这个的时候，其实包括出版社，其实我们都有一个拿不定的地方，因为我呈现的是30多年前的生活，我不知道这样的生活是不是能够打动今天的孩子，他们会不会距离遥远。但是我在写这个时候就是提炼自真实的生活，可是呢我又觉得那些故事当中它包含了很多我觉得人性当中根骨不灭的东西。 嗯， 我总相信有好多东西它是可以穿越时代而存在的，包括那种对爱对真的向往啊，那些纯净而美好的情感， 嗯， 等等。 嗯， 但是尽管我是这么想的，但是在小说出版之前，我和我的编辑出版社其实都没有说，哎，我们一定认为它会得到什么样的反响。 嗯， 但是在这个小说出版以后，因为它是这个几乎是当当定制的，当当网上定制的， 嗯， 那么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读者评论，这个读者评论是超乎我们的意料的。 嗯， 就是现在它是两套书，就因为它是分前后出版的，前面第一集和第二集这样的各3本，那评论累积起来大概有5-6万条了。 嗯， 那么就是说这些读者在这里边表达的情感，我觉得是让我这样写作者是非常感动的。就是那些读者会说，我的孩子就是看了这个甜心小米太喜欢了，他会电视也不看了，游戏也不玩了，非常 投入的去看这本书，而且非常津津乐道的跟爸爸妈妈去分享书里的故事。更加特别的是，我觉得这个书它居然可以让全家人去阅读。有些读者就会说，爸爸妈妈会说啊，因为读这本书，然后爸爸妈妈和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一起，他们都可以找到共同的话题。 嗯， 就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可能会怀旧， 嗯， 而孩子好像又特别喜欢这个书里的人物，他们呈现的那种故事和生活。哎，这个给了我很多很多的那种意外的那种安慰和欣喜，就是说我终于相信我所相信的秉承的那个文学观，它可以在今天的孩子身上的确穿越了时代，在今天的孩子上身上我觉得得到了应验。 哎呀，达到了，达到了。 是的， 您这个， 而且我现在特别的是，就是连我们小区里头就是都有几个孩子，他们都听说，哎呀，小区里头那个作者居然是住在我们小区里头，甜心小米是的作者住在我们小区里，他们不相信，说是不是骗子啊，然后还上门去是去验证一下。那天我不在家，我爸妈说来了两个小孩，然后跟他们的外婆一起来的，然后说这个应届龄是住在这里吗，然后我爸妈说是的，然后他就去考察了我的书房，看哎果然是像个写书的人，然后就在某一天的周末就约好上门了，就是一年级的孩子。就是我好像走到那里都会遇到，去外地讲座啊什么都会遇到那些爷爷奶奶或者爸爸妈妈跟我说，哎，他们全家都很喜欢甜心小米。 嗯， 这让我非常意外。 嗯， 所以在我的创作当中这套书成为了一个特例。 嗯， 就是可能读者的面受众最广，我甚至就是广东的大英音像出版社，他们让我就为这个甜心小米去录制了，就是播讲，就是由我来录制这个音频 啊，自己去播， 我去播了， 哎， 我去讲了这个故事， 很好很好很好， 然后录了八张光碟发行了。 嗯， 所以好特别，我觉得对我来说 哎，其实我特别推崇这种方式，就是作者呀自己去读自己的书，这个在国外非常流行的， 流行，就是哪怕你的普通话并不是很标准，或者说你并没有那专业的演员那么讲的那么好， 嗯， 但是可能还是还反响还行，就是还不错，好像。 那不一样，不一样。你就跟我记得有一位挪威，应该是挪威的作者来做客读书俱乐部， 嗯， 他写了一本书叫《我是个年轻人，我过得不太好》。 嗯， 就那本书啊，其实应该是挪威的国民书啊，平均每个人都会有一本。 嗯， 他就是说，我就自己录了一本。 哦，是吧？ 对，你看我好像也不是专门学这个的， 嗯， 但是他们好像那块也没有专门学这个的， 他们应该没有就是作者他们比较流行，就是比如诗歌朗诵啊， 嗯， 就读自己的那个 可爱读 作品的片段，就是大家也喜欢听， 对对， 可能有这样一种氛围吧。 不是那天来节目非要读一段， 啊，他也要读。 啊，我说哥哥，我还给您翻译， 是不是要我来读一下？ 我还得给您翻译，要不还是我读吧。 那听那感觉呗。 哎，后来是听了一段， 哦， 听了一段， 嗯， 挺好的，挺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请到了《甜心小米》的作者殷建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感悟。殷老师你好。 你好。 我们继续来说这样的一套丛书啊。这套丛书，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孩子一块儿来读， 对， 也受到了很多小朋友的喜欢啊，都跑到家里面去找你。 小朋友也是自主阅读的，来找我的小朋友就是一年级，他已经那个书是没有拼音的，原来， 啊， 嗯，他也是一年级，他已经能够非常独立的读完这六本书了， 哦， 就是说的头头是道的，我非常惊讶。 嗯，就说明你还是抓住他们的阅读习惯嘛，他们的阅读心理嘛，嗯。 可能我觉得再小的孩子，他们对爱、对那种美好的情感、对纯净的向往，其实这些孩子虽然小，我们往往会低估了孩子，但是我总觉得其实孩子对跟我们大人是平等的，尤其是在情感方面。 嗯， 就是你可能有些认为有些东西他们不懂，但实际上他们真的很懂。 嗯，现在其实信息化大家知道都差不多了哈，我觉得跟我那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你像我侄女儿，我就发现她基本上可以跟我平等的对话， 是， 都很多信息她比我知道的还要更多。 您说的是那个信息方面，但是我觉得这个在情感方面， 嗯， 孩子对那种天然的对美的那种向往，就美的， 嗯， 真纯， 这些情感我觉得还是能够打动幼小的孩子的。 嗯， 就是我们会发现很多孩子在阅读的时候他们也会感动会流泪，很小的孩子也是同样的，这不仅是表现在信息的接受方面，可能我觉得在信息方面可能有的孩子可能比我们知道的更多。 嗯，对，那是啊。这样我们一边聊着一边也来读一读其中的文字。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变一种方式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作者的朗读。因为作者好像出过一套光盘，刚刚你不说了吗？ 对 啊，然后您全都读完了是吗？ 对的。 哦， 读了三本，后面还有三本就是没有读。哦，读的是第一集。 哦，你的声音非常甜美 啊。哦，谢谢。 比我适合读。 不是， 所以说一会儿我们就放一下我们原版的啊，由殷建玲来读自己作品的这么一个片段。在欣赏完这个片段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聊。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殷建玲，今天由我来给你们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由我自己写的，它选自我写的《甜心小米》系列其中的一个章节，题目叫做《妈妈是个隐形人》。好了，故事现在开始了。小米觉得妈妈非常神奇，她好像变成了一个隐形人，躲在小米的教室里。她能看见小米的一举一动，听见小米说的每一句话。吃晚饭的时候，正喝着汤，妈妈突然说：你今天上图画课的时候，为什么和郑小宝打来打去？小米呆住了，他回答说：大头小宝他抢了我的蜡笔，我要拿回来。妈妈又说：老师要求你们发言前要先举手，可是今天上算术课的时候，你没有举手就站起来说话了。妈妈还说，第三节课休息时，你和小朋友玩拍手游戏了吧？以后妈妈教你来玩跳蹦蹦，下次你就可以和小朋友们一起玩了。最神奇的是，妈妈竟然知道老师上课的内容。小米定定地看着妈妈，猜不透妈妈是怎么知道这些的。第二天去学校，小米就特别留意，他左顾右盼，想发现妈妈在哪里。可是教室里除了老师和孩子们，并没有看到妈妈。妈妈怎么会知道这一切的呢？小米紧张地摸摸口袋，他想，妈妈会变成一个小人儿藏在他的口袋里吗？可是衣服口袋里除了手绢和几粒糖之外什么也没有。幸好什么也没有，如果真的把妈妈摸出来的话，小米一定会大声尖叫的。放学回家，妈妈正在厨房里炒菜，小米站在妈妈身边，一声不响的抬头望着妈妈。滋啦一声，妈妈把切好的青菜倒进了烧热的油锅里，她用铲子熟练地翻炒着。这个样子的妈妈和别的普通妈妈一点都没有两样。见小米歪着头观察自己，妈妈笑笑，没有说话。吃完晚饭，妈妈在灯下辅导小米写作业。写到一半的时候，小米停下来问：妈妈一定要告诉我。告诉你什么？告诉我，妈妈怎么会知道我在学校里做的事情呢？妈妈说：暂时保密，以后你就会知道的。你呀，只要记住，妈妈无时无刻不在你身边，这就行了。小米揣着一个大大的问号上床睡觉，又揣着一个大大的问号去上学。从那以后，无论做什么，他相信妈妈都在看着他。刚想把手伸进桌肚里做做小动作，小米忽然想起也许会给妈妈看见，于是他把手重新背到身后去了。 下课时，大头小宝抢走小米的新橡皮，用小刀在橡皮上戳了好多个小洞洞。小米气得恨不得把他的头发揪下来，可是想到妈妈在看他，小米忍住了。上体育课，体育老师让孩子们学习爬杆，爬杆很苦，不但很费力气，还会把脚背上的皮弄破。小米很不情愿爬杆，但是想到妈妈在看着他，他就觉得有力量，于是就很卖力地爬了。放学回家，小米故意考妈妈：知道我今天做了什么吗？妈妈说：今天上了算术课、语文课、思想品德课，对了，还有体育课，老师让你们学习爬杆了。小米露出非常吃惊的表情，他从心里佩服妈妈。小米哪里知道，妈妈其实并没有什么魔法，更没有本领把自己变成小人儿。妈妈帮小米抄了课程表，并且给自己也留了一份。小米每天上什么课，妈妈都熟记于心。至于体育课上的爬杆内容，是小米上个星期自己透露给妈妈的，妈妈记在了心上，小米却忘记了自己说起过。直到很久很久以后，小米才知道了妈妈的魔法究竟是什么。原来呀，小米上小学的第一个星期，妈妈每天都请假，躲在教室的窗外观察小米。小米第一次上学，妈妈很不安，她不知道小米能不能安静地听讲，能不能很好地和同伴们相处，能不能习惯学校的环境。她让小米复述老师讲课的内容，看看是不是和自己听到的吻合。小米上了一个星期的课，妈妈也躲在窗外听了一个星期的课。见小米基本能够适应小学生活了，妈妈才放心地去上班。在知道这个秘密之前，小米一直以为妈妈是有魔法的。她无论做什么，都感觉到妈妈在看着她，妈妈在身边保护着她，这让她觉得又踏实又温暖。好了，亲爱的小朋友，我的故事讲完了，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小米的故事，爱上阅读。希望你们都做一个有书本陪伴长大的快乐的好孩子。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刚才我们一起欣赏了一下甜心小米的片段啊，这是由殷建玲自己朗读的。哎，那我们如果买这样的一套丛书，会能一起买到光盘吗？ 哦，那是另外出版的， 哦， 它另外发行的，就是有叫广东大英音像出版社， 哦， 也叫甜心小米系列。 哦，那是一个单独的系列， 单独的光盘 系列， 音像系列，跟这个书没有关系。 哦， 但是它用了那个光盘的设计上的那个图案，都是用的原来的甜心小米的那个插图。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尹老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朋友们再会， 大家再见。 雪阴霾的天空下各自飞翔，白桦树刻着那两个名字，他们发誓相爱用尽这一生，有一天战火烧到了家乡，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里。